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此人不贪财，不好色，且任此理啊。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经查。这么个人来干这个事儿，很明显呐、就是来折腾人的。果不其然，经查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印昌。朝廷顿时一片恐慌，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这个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印昌是孙龙的外甥，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啊，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关不了生的日子啊，就此开始了。六部级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是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啊！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高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希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遭了殃。赵志高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希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儿，你算老几。很快几个言官便上书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儿。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书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龙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四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呢，皇帝大人正在和王希爵合伙搞三王并封。但王希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事实上，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经查，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这一切。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那么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呢，后边还有详细介绍啊，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经查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那么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有这样的记载，事实验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了手，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坚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书攻击啊！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奏书送上去，他压根儿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吏部尚书孙龙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这道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啊！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应该说呀，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呢，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希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因为孙龙本人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而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希爵后，他名声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书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是再度出山的、闹出了更大的动静。王希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这个很多人看来啊，残暴的王希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16年前，年轻官员王希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府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16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希爵首府发起攻击，名满天下。当年的王希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希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 有趣儿啊，很有趣儿。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啊，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万历二十二年五月，王喜觉提出辞呈，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喜觉坚持要走。自进入朝廷以来，王喜觉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忠诚大气。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的朝廷担任首辅，万历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积累的所有名声。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解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事，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王希觉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索，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高呢应该接班，但这个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人。万历四年呢，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呢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书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甘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的执着呀。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这个六品主事啊，就是正处级。那么这中间呢还请了三年假，哎，总之啊，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万历二十一年经察使孙龙是吏部尚书，那是正二品呐、啊。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啊，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考功司员外郎，副手啊，从五品官。万历八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呀、啊，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啊，不服都不行。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龙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岿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之前说过啊，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飞差啊。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这个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能捞到这么个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边。当初孙龙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希觉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友年，最终任命结果吏部尚书陈友年。哎，你要知道啊，王希觉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王希觉的后边有万里撑腰，顾宪成的后边什么都看不见。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我认为啊，在那片黑夜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很快的，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荐入阁人选的时候，顾显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书推举人选。虽说这事儿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友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给掀翻，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平。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这明摆的就是跟皇帝过不去，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这明代的官员呢，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可谁也没想到，顾宪成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的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例外从顾宪成开始。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呢，这个顾宪成名气暴涨啊，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场啊。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盘龙也辞官回家了。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这一讲就是三年呢，是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盘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呀、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其实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儿也就搁置下来。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这个常州知府啊，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给办了，拨出庄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他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的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几十年中，他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仰。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徒，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平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府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高同志的身上。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高压根就不愿意干。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府，实在没啥意思。更为重要的是啊，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啊，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啊，光是来找茬的就够他喝一壶的。对此呢，这个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书，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无奈赵志高先生虽然老矣，不太能犯，但还得死撑下去啊。于是 自万历22年起，他开始了4年痛苦而漫长的收服生涯，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啊，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面子都不给，看着好欺负啊，便使劲的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儿，哎，有人骂他；甚至没事儿，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欺负人太甚。于是老实人终于发火。王希爵在的时候啊，平素说一半，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病疯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高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都是内阁首辅啊，士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士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这骂归骂，可下边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老赵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儿。这事情啊，出在兵部尚书石兴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呢，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这个石兴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维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他的领导就是赵志高。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儿，听了自然高兴啊，表示同意谈判。结果大家都知道，所谓和平全是沈维敬、消息刑场等中日双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维敬杀头，石兴坐牢。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兴都要把赵大人捎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儿，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了万历26年，再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万历29年，赵大人死在了家里。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

赵志高日子过得很艰难。张卫相对好点，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杨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刺府，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府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书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名声远播，播得全国人民都晓得。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卫受不了，就上书皇帝说， 大家都在骂我，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 这皇帝说呀，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得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到这个份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卫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估计啊是受刺激太大，张大人回家不久后就死了。到万历29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登上这个舞台。7年前王希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平，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平一人，而是7个。这7个人中王家平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4的那个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这个沈一贯呢，字坚吾，是隆庆2年的进士，算起来呢他应该是赵志高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的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呢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力亲为。要知道啊，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胸怀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的萧条，从未受过重用。相对于直言上书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希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万历22年，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高，他不欺负。赵首府实在是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重有加的只有沈。但沈一贯先生尊重老赵头啊，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2的张卫、排第3的陈玉璧，他都很尊敬。 沈一官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高被骂得养了病，陈玉璧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儿。他还曾经连同刺府张卫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卫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到万历29年，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凭借多年的混世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啊，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儿，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万历29年呢，这个皇长子19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这个万历办事呢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那是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的工资，万历啊却连饭都不管呐、这个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相对而言呢，这个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那是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那么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啊，大臣们不闹事儿，不代表不敢闹事儿，一旦他们的怒火达到顶点，国家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骚乱。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平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而解决他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哎，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儿。万历29年8月，沈一贯向皇帝上书，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你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无论怎么看，哎，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书，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呢，最终的结局应该是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呢，再拉出去当柴火烧。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就收到了皇帝的回复，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沈一贯当时就懵了，这绝对不可能啊，争了近20年呢，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沈一贯欣喜若狂啊，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郑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4人，部级官员10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300多位，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但此事之中依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书能够破解这个残局？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者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翻来覆去的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书，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万历从来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啊，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十几年来他一直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情他都没等到。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么可能变成嫡子呢？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者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可惜呀、啊、可惜，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48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他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他实在没有借口。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这事儿就更没谱了。万历啊，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这事情解决，没想到啊，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不吃，丢官发配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啊，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层层层层往上涨啊，值大发了。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哎，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而首府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你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希爵下来，搞得三王并封，办住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至于王家平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呐。十几年磨起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我相信呢，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是万历14年之后。有一天呢，这个李太后和万历谈话，就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啊？”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儿的儿子。”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儿的儿子呀、啊？这就活该了！啊，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啊，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是个宫女儿， 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啊。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这是一条真理。那么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不仅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呀，成为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他的名声呢也如日中天。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做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应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万死不敢奉诏。沈一贯的态度深深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啊已经无路可退。万历29年10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征国本事件正式结束。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宫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按说儿子当上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儿就没提这件事�儿，一直压着，直到万历34年朱常洛的儿子出世，他才被封为皇贵妃。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但几十年来他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39年的那一天，他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当那扇大门洞开时，他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29年前的那一次偶遇，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啊。那么这个太后呢，是死后追封的。但是同时，这一次偶遇也毁灭了他，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他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后代，生不如死啊。然而他并不寂寞，也无悔恨，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零幺零五 5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桥